Hello，大家好。转眼间五月份又过完了，我决定把之前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然后这些事情包括之前去图书馆跟我们写作中心的一个老师的一次短暂的很鼓励人心的聊天，然后也包括你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激光手术，然后以及做了术前检查，还有到眼镜店验光配镜的事。虽然最终没有配成，因为眼镜太贵了，但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最后的呢，一个就是我夏季学期第一部分已经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季学期的课程体验是什么样的，整体就是痛并快乐着。那这期的播客呢，讲的比较杂，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录制完成的，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记录，对大家来说希望能对您之后的留学生活有帮助吧。前段时间突然突发奇想，想要做一下激光手术，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就有做过的就反映说，哇，简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非常值得。有一些是不是在加拿大做的吗？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做的，还挺便宜的。在加拿大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一只眼睛大概要1500到2000刀左右，就人民币8000到10000左右吧，还不是小数目。如果是两只眼睛呢，就比如说是3000多到4000多刀。然后我当时就在问了一下维多利亚这边，就找中国留学生打听了一下维多利亚有哪些推荐的那个做激光手术的诊所。岛上好像没有做那种全飞秒的，好像都是半飞秒的，叫 LASIK， 有一家叫 LASIK MD， 还蛮知名的，在加拿大有蛮多的连锁店的。我就打电话跟他们预约了检查，因为他在手术前要先帮你做测试，大概1-2小时吧，测一下你符不符合条件，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那到约定的时间呢，我就坐公车，还贼远，转了一下，差不多花了1个小时，其实只有6公里，但是你知道转来转去的就是要等啊，就花了1个小时到他们那儿。然后那边的服务人员特别 nice， 现在虽然都取消口罩的限制了，但是他们是这种诊所嘛，可能病人来来回回的，所以他们还是要求戴着口罩啊，消毒啊，几座指定的椅子不要乱动啊。反正还挺快的，到约定的时间呢，就有不同的那个 technician， 应该不能叫 doctor 吧，就是负责检查的这些技师会告诉你喊你的名字，说啊，你先过来做这个检查，再过来做那个检查之类的。其实整个的检查我觉得跟在配眼镜的地方验光师配镜师他们给你做的检查我觉得是大差不差的，唯一不一样的是最后一步他会检验你的那个眼角膜的厚薄，如果太薄了你要做哪一种，如果它厚的做哪一种。那这个呢，它是给你的眼睛滴上一种药水，可以麻醉的，叫 numbing drop， 会让你眼睛麻醉的。然后他拿一个什么激光就在你眼睛上一点，然后大概就可以给你测出来厚薄。我的眼睛不知道什么问题，他还点了2次，反正我当时还挺害怕的。但是其实那个眼药水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你是觉察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就还好。然后最后发现我的眼角膜太薄，不能做LASIK， 他推荐了一个叫PRK， 全称我忘了，好像是 photo refractory 什么什么吧，两个的那个手法应该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东西好像是不用，因为眼角膜已经太薄了，所以它是不会切你的眼角膜的，是给你放一个东西进去，然后过段时间再取出来，所以它的时间整个的周期要比那个 LASIK 要长一点。而且手术后就是可能你的视力会短暂的会 blurry 变模糊变一段时间，然后它的要求条条框框也会比那个 LASIK 要多。然后第5天的时候好像要过来取，如果有什么副作用，似乎这个副作用的时间也会长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我那个伊朗的师姐她做的也是这种，因为她眼角膜也比较薄，也不能切，不能做 LASIK。 最后一步呢就是会有一个人专门的给你说注意事项和价格。我两只眼睛合下来差不多要4000刀，他已经给我减了400的，从保险当中扣除，杯水车薪。然后反正最后算下来要4000块。最受震惊的不是这个价格，因为之前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预估的价格嘛，所以倒还好。然后那个技师就跟我说，那个技师是伊朗人， 好像是在伊朗读的他的这个学位，然后说大概花了7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到时候就是负责操作的是不是他，反正他给我做检查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他也在我们学校读的，我说我们学校有那医学院吗？他说他在伊朗读的，然后在我们学校读的 business 就是为了拿 PR， 然后现在在这边工作。反正觉得他英语还挺好的，比我那个伊朗师姐要好不少，所以当时觉得挺震惊的。我本来觉得就是外国人如果在这边做这种相关医学相关的工作应该还是蛮挑战蛮难的，但是其实给我做眼睛检查的很多都不是本地人，3个当中好像有2个都不是本地人。但是有一个比较让我震惊的指标是，我问他，我说我现在度数多少吗，他跟我说我现在的度数他测出来的比我眼镜度数要高100度，而且散光也加重了100。我当时就非常非常错愕震惊以及恐慌，就是我来到这边短短8-9个月，我的视力怎么会下降的这么大呢？我每天不过也就是看电脑嘛，跟我在国内做的事情差不多呀。我在国内也是每天上班也是看电脑，下班也是看电脑看手机，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老是就是对着屏幕能对我的视力杀伤力有这么强。而且我觉得成人的视力大家也说一般都比较稳定嘛，像我工作这么久了之后视力也都相对比较稳定，可能一年最多也就长个50度左右吧，就了不得了。反正就整个的还挺吃惊的，觉得怎么度数会加深这么多。而且他们说激光手术最好是等你眼睛稳定之后再做嘛。哦，还有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他说我的复发概率大概有20%-25%，这个就非常恐怖了。他就等于说我有很大的概率，我觉得我这种情况是会复发的。所以呢我当时就很吃书很犹豫，就觉得拉倒吧，那不如不做了。我当时还是蛮吃惊我的眼镜度数增加这么多的，我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先配一副眼镜。所以后来呢我到家的时候我就在地图附近找那验光的诊所，找到一个大概也不是很远，坐公交车十几20分钟就到的地方，在我最近 Hub City 的这家附近，然后在 Oak Bay 就一个全岛上最贵的一个地方吧。它验光的价格应该是都差不多都100多刀，然后那个保险我们的保险能包大概一半左右。然后这边验光呢比在那个激光诊所好像要更认真一点，他不仅验光他还给你检查，然后这边也给我滴了一个眼药水，是给你扩大你的瞳孔的。那个眼药水滴了呢也比较神奇哈，就是你近距离看手机会看不清，必须得把眼镜摘掉才能看清，但远距离是戴眼镜可以的。然后我觉得那天我滴完那个之后还有点头疼，反正看啥都不舒服，所以那天基本上看完滴完眼药水，因为它那眼药水功效有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所以滴完之后的6个小时感觉就是白费了，啥也干不了，啥也不想干，头也晕。那个医生呢他也是读的专门的这种验光科，他在多伦多读的，然后看起来是一个亚裔。我问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他说中国人好像喜欢把眼睛配低一点，可能有点像广州的。然后他说他爷爷奶奶是中国人，爸爸妈妈是越南人，他呢是在多伦多长大的。他就说我的眼镜还行，就是读书的话看电脑啊上课啊即便开车啊都可以的，没必要换。然后说我的度数就加深了50，没有他们那个 LASIK 那边说的那么夸张。当然了我也问他的意见说见不见做手术，我知道他们立场不一样嘛，一个是配镜，一个要支持配镜，一个是支持做手术的，就是本身立场不一样，可能大家观点肯定不一样的。果然他就是说即便你要做你最好先试试隐形，如果隐形你也特别不舒服，然后你的视力又比较稳定，在一年之后还稳定，我要再测一次，如果还是发现很稳定的话你再做激光手术也不迟。那我觉得他这个建议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我当时就跟他说我那个复发概率竟然有25%，太高了。他说你这个 regression 呢，你这个复发呢不见得是个坏事儿啊。我忘了他怎么论证的不见得是个坏事的，他好像就是说只会回去一点点吧，好像你的视力从什么 20/20 变成多少来着，反正这边用的那个指标用的那个标准跟国内不太一样，我只懂那个什么100度200度300度400度那种什么 20/20 大概反正就是很完美的视力，具体怎么换算的我也不太清楚。我本来还想配个太阳镜的，因为在这边刚好说有了那个 prescription 嘛， 然后这个度数去配镜的话，正好在这边配了，就了解了一下，结果不了解啊。还好，一了解就惊呆了。他当时有一个店里有一个小哥，销售小哥长得还挺帅的，跟我推荐镜片，然后说最便宜的镜片要200多刀一副。那行，那框架呢？框架我再看一下，框架都是200起。哦，加起来再加税什么的，大概就600-700刀一副。我觉得这抢钱呢、啊。然后他说是的，这个加拿大的眼镜是很贵的。不过后面我跟一些朋友聊，他们说这边其实有相对便宜一点的，没有那么贵，200-300也能配到的。但是200-300刀，你想说在国内就是100-200块钱就几十刀这种配一副眼镜，然后这边就要乘以5、乘以10的价格，真的觉得很后悔当时在从国内来的时候没有多带几个，至少没有多带几个镜框嘛，因为镜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最终还是觉得不配了吧，一个太阳镜啊，使用频率又不那么高，然后就要花700-600刀，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不值得的。600-700刀差不多快就已经超过一个月的那个吃的东西了，还是蛮重大的一个投资。后来想想就索性没配，然后我就想说不然去那个迪卡侬买一个那种夹片儿，夹到那个眼镜镜片上，但我现在眼镜又很大，就很难，挺难找到很合适的镜片的。哎，所以再说吧，反正现在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室内，也不太需要用到太阳镜。想奉劝一句大家，如果要出国的话，可以多准备几副镜框，真的太贵了这边。我今天下午约了 CAC 的 Emily， 本来是去聊那个我的论文大纲的，但是我大纲也没有写多少，所以聊了大概20分钟就聊完了。他觉得就我那个选题还挺有意思的。反正他也不是在我这个领域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普通的那种读者，他听起来他觉得感觉挺有意思的，也挺 make sense 的。我自己也会觉得我想法有被人支持的感觉。大概约了1个小时，后面的时间我就跟他闲聊，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的一些担忧啊，比如说担心自己找工作的事儿，然后也跟他聊他当初为什么读博，以及是读博的整个历程是什么样的，以及他在学要 CAC 的这个工作岗位性质是什么样的。我以为他是 full time， 就是这种 permanent position， 他说他其实是最近才机缘巧合才拿到 full time， 之前也是合同制的。他之前在这边工作了3年吧，一直是比如说先是顶替一个怀孕的人的岗，然后又是顶替另外一个休产假的人的岗。最近呢他的合同本来就是6月要到期的，他说马上都担心自己要失业了，结果他们组里面有一个人正好要退休了，他的 manager 呢好像对他也是比较认可吧，就把这个机会给到了他，所以他现在在这边工作3年之后，他是想说这3年才拿到一个 full time。 他说是挺难的，就找这种 permanent 的位置挺难的，一般都要等，都不会说立马就能拿到，然后很多幸运的因素、运气的因素在里面。后来也跟他闲聊，他就说他本科毕业跟研究生毕业之后中间都差不多 gap 了一下，后面才接着去读研啊，或者说去读博。我没问他什么时候生的小孩，我觉得可能是读博期间把孩子给生了吧。他说他读博也是受他妈妈的鼓励，因为他妈妈之前是一个高中老师，当时是跟一些需要 special education 的小孩打交道比较多，然后后来可能对咨询就产生了兴趣。他当时在这边维多利亚工作嘛，所以就升了我们学校的硕士，咨询的硕士。硕士读完了之后又读博士，博士读完了之后找工作，结果就很巧看到 UBC 那边有招，但是他当时已经错过截止日期了，他就还是打电话问说你们这个看到你们这岗位就是之前前天在招人，不知道能不能把 deadline 再延期一天。然后那边人就说拒绝，就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 candidates。 但是后来呢事情的转机就是那么多 candidates 当中他们并没有招到特别满意的，所以他们又联系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当时看这岗位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岗位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觉得我一定可以胜任这个岗位。就我当时心里面，他在说艾米在跟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是心里咯噔了一下的。因为我回顾我往 往日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上一家公司，我当时在申请的时候，我也有点觉得这个工作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各方面都符合，绝对能拿下，结果也不出意外。但其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很多没有把握的瞬间嘛，比如说申请学校，包括现在维多利亚这个学校，我当时申请的时候也是没有太多把握的，就是完全不是没有太多把握，是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当时对这个学院也不了解，对我导师也不了解，然后我又看到我导师他发表的著作还挺多的，然后又有自己的理论，那不是完全他自己的，是他跟他导师的，就想说我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反正这就是那个后话了。艾米丽的妈妈呢就中了嘛，就去 UBC 工作了。其实这个还挺励志的哈，就是等于说从 UVic 毕业到 UBC 工作，其实一般的都是说从更好的学校毕业到相对差一点的学校找教职，这样才好像就是正常的一般的路径是这样的。不过他妈妈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反正 Emily 就觉得他妈妈很励志哈，就是事业做一半然后突然觉得要转到学术界。去网站搜了一下他妈妈，还搜到了他没有跟我说他妈妈的名字，但是我当时看那个毕业学校是 University of Victoria，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妈妈。然后后来他又提到说他爸妈不是在这边读的大学，他爸妈是在美国读的大学，他爸妈都是在哈佛毕业的。我就脱口而出，我说 You are so privileged， 我真的没有料想到爸妈这么名校毕业。然后 Emily 呢是独生子，我说这个也挺少见的哈，他说是在这边是挺少见的。 Emily 好像是有两个小孩，跟他闲聊嘛，他说他我不知道是鼓励我还是就我们反正也认识了差不多半年嘛，就是通过 English Cafe， 他是那个主持人，然后我每周都去参加。他就说他觉得我不仅是那种 hardworking， 还是很 aware。 我觉得我想说很 aware 应该就是中文说的醒目吧，就是有在留意身边的一些机会啊，或者说变动啊，觉得今天下午还挺治愈的。加拿大的夏季课程真的是太折磨人了，很多同学会在夏天的时候就是 summer term 选择做实习 co-op， 这样的话可以打工积攒点工作经验，也可以赚点钱嘛，赚点生活费。但是我这个 summer term 没有选择做 co-op， 第一是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课没上，而且很多我们的必修课只有在 summer 才提供，错过了这个学期就要再等明年，我就想赶紧把课上完，再加上觉得学的东西还不够，所以就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投入到这边的工作市场上。总而言之呢，就因为这些原因，我这个夏天就我自己的必修课是两门，那两门课强度还行，就是一学期上两门课不算是特别多，就正常吧，正常节奏。但是呢，我又额外的选修了心理学院的统计，这个统计呢是我们学院是没有提供的，就只有他们学院有。但是我必须得上，我想早点，其实我开学的时候就开学刚来的时候就想上一些高级的统计，但是当时没有，所以就只能从低级的就体检也有能把这些上齐，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所以就赶紧跟着来学。这学期加起来呢就是上了三门课，我们5月10号就是大概是我上一期博客我录之前开学，然后到现在是3周半，我今天刚刚结束我那门统计课的最后一次课，然后自己也做了 presentation， 有给同学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数据分析的结果，还有另外同期一门课呢是self-regulated learning， 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心理学的必修课，也是我导师的研究领域嘛。这门课其实我也很早就想上了，但现在才轮到夏天才上。这门课每天就还好，每次3个小时，然后每周2次还行。然后因为我老师他比较擅长 instruction design， 所以他也不会布置特别高强度的作业，因为他知道这个课程太短暂了，整个就6周左右，1个月半就上完了。不可能给你布置比如说做一个文献综述啊，或者是就是太大的 project。还有一门课是7月份才开始上，然后那门课呢是每天3个小时，总共3周半左右。其实所有的这些课包括刚刚说的统计啊，每周5天都有，然后每天2个小时，总共统计上3周半。所有的这些课总课时差不多都是在36个小时左右吧。 只是说它的节奏更快，强度更大，相比那秋季跟春季学习来说，上的节奏就是整个的很快，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门课就上完了。我不知道学校这么安排的目的是在哪里，我自己尝试去想了一下，比如说如果它节奏很快的话，对于一些学习能力很强，然后自驱性也很强的学生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哈，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学到你需要学的东西，然后就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就比如说 move on to next class。 但是对于一些学习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复习来巩固的学生来讲，比如说是我觉得这个节奏妈呀有点太快了，对我来说，我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我今天学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复习完，明天老师就要讲新的东西了，对我来讲节奏有点快。但是好在这个课是我们是全程 zoom 上的，所以就是老师有录制这个视频，我就可以翻来覆去的去看这些视频，所以这个就好处之一。然后老师人也特别好，可以发邮件问他问题，虽然他特别忙，但是他邮件回的都很详细，也不像我们学院的有些老师。嗯，弊端利端就这样了。然后他们这个传统夏季课程也好多年了，可能也是综合评定之下觉得可以继续进行嘛。但是一般 summer term 的人就会少一点，像本科生，很多本科生夏天都不会上课嘛，或者说上课上的比较少，所以学校里人也相对的少一些。嗯，我想重点说一下那个统计课。首先这门课是心理学院提供的嘛，所以他的学生都是心理学院的，有一些是本科生，有些研究生，还有一些博一的新生，但是无一例外的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强，他们之前的统计基础就比我强太多，就是很多什么 mediation moderation 这些我没有系统学过的东西，他们之前的课上都讲过了。然后呢今天然后这门课呢 SEM 主要老师先从 PCA EFA 讲起，讲他们的区别，然后再讲 CFA， 然后再到 SEM。 觉得这个老师特别的厉害，他能把这些概念都融会贯通，都讲的特别的掰开了给你讲，然后自己理解的很好。他不是一个统计学家，他是自己有自己研究的课题，但是呢同时又很擅长统计。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老师特别的聪明，就是他语言能力非常强，给我一个本地的同学看过我们这个老师上课用到一些词汇，然后同学说这个词汇一看就是大学教授的这种lecture 的水平，就普通人讲话根本就不会这么讲，然后他也不会像我讲话这样，或者说我们很多人讲话这样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也不是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就是思考方式就是这样的，会有点点，他思考特别快，一句接着一句，而且用词特别的精准精确，出口成章，跟你讲的也特别的清楚，所以是这是这个老师的优秀之处。然后我们班上的同学呢，他们做的东西就是在我看来我有一些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我自己好歹是在国内读了一个教育心理学的硕士，也是在心理学院，但是因为没有本科，没有学心理学，所以没有很多，就比如说认知神经啊这一块儿，或者说临床啊，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技术比较差。然后听我这同学讲 presentation 的时候，完全是听天书，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就觉得啊，这学生真的好强啊，也能理解为什么心理学申请竞争那么激烈了，因为他们的 applicants 背景都太好了。但是反观我们教育学院呢，很多都是老师或者说本科心理学，但是毕业老多年了，所以就完全不记得学过什么了。所以大家必须，因为大家基础比较差，所以学院上统计呢也是从比较简单的来讲起，而且复杂的统计一般也不会有人选修，因为很多人不做 thesis 嘛，他们就是MED 就是 Master of Education， 就不需要做 thesis 就能毕业的，他们也不需要搞这么复杂的统计。所以我们学院，我们老师，我们导师一般都是建议我们跟着心理学院的学生一块上统计这个是对心灵的和身体的双重打击。因为就是你很难忍住，尤其是像我这种容易自我批评的人，你很难忍住不去批评自己啊，怎么这么弱鸡啊，我每次上课就有种感觉，我是班上最弱鸡的学生。你的心态就是时常是处于这种的啊，你说老师在讲什么，我就为什么一直在走神，为什么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某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要做的 project 也用不到老师讲的那个 PCA EFA 或者说更复杂的一些改模型啊要怎么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就觉得好像就即便这样也不想说有些东西不是听得特别明白，对吧，我觉得老师讲的很好的，但是自己的消化在 家是用英语讲的嘛，然后老师讲话也算是挺快的，所以有很多要消化要理解的东西，但是整体上觉得在这门课当中还是收获了特别多的，所以才决定说今天特意，今天是这门课的最后一课，我也是最后一批做那个 presentation 的，所以就决定说今天来录制一下这门课的整体的一个体验。反正就是强度很大，我觉得最后的这个 presentation 呢是我们作业一部分，这些课都是 project based， 就不是说你上完就好的，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没有意义的数据让你去 run， 让你去跑个分析，我们老师是要让我们自己去结合实践，比如说你提出一些研究问题，然后拿课上学的统计方法去分析，然后最后写个 results 跟 discussion 部分，如果是顺利的话呢，他是希望说我们的论文都可以发表出去的，或至少投个会议之类，我觉得就特别好。反正大家如果在 academia 肯定都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些部门，但是你想，如果是在你上硕士期间就上统计课的时候，就可以把一篇论文给发了，我觉得是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而且就是用自己的数据，然后这些统计才会更加的对你来说才会更加的 make sense 嘛。我是要用到里面的一个 mediation， 然后用 SEM 做一些 measurement model， 然后再用 mediation， 然后我们是最后才差不多才因为 mediation 不是这门课的重点，所以就是稍微的一带而过，最后几节课才一带而过，前面就没有，所以我前面一直没有搞我的数据，前面一直在写 literature review， 写完了让我师姐帮我review 来。今天是周三，我说大概差不多周日周一才开始 run 我的数据， run 数据呢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脚本写的不太对啊，尽管老师有给模板，但是不完全一样，自己还是需要改一下的。然后脚本写出来了，还要去尝试解释结果呀，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你觉得你自己不实操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用一下老师的脚本 run 一下就可以出来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你可能要改很多，改一些东西，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是把这所有变量都放一起啊，还是单独的跑呀，然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然后以及还有一些这个数据跑出来结果不显著，为什么不显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以前你只知道以前我只知道比如说看的 p 值显著不显著就行了，但是其实没有真的尝试去理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就在你用的稍微复杂一点的统计方法的时候，这个就比较吃亏，就不太好，不太好的习惯。真的要去上手做，不做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问题的，一做这些问题就全都暴露出来了。但因为周三又要 present 嘛，今天早上就要 present， 我今天早上还有我们组项目组还有早会，所以我基本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都熬到一两点。我变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有好几个 model 需要跑一下，然后又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做嘛，然后再加上我老师就是我统计课的老师特别忙，他不是说就是你想什么时候找就什么时候找他的，经常可能是课上给我们上完课他就立马赶到下一个会，但他总是能如果提前跟他说他总是能抽出个大概15分钟20分钟来给你过一下的，但有的时候就觉得有些问题自己根本就没搞明白，就更何谈去问，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觉得我问的问题好蠢啊，老师会怎么想我，但我觉得老师应该不会我这个老师特别好，他应该不会去评价学生的，他还开玩笑说你们都交了学费的，你什么问题都随便问，你要让你学费物超所值大概，然后觉得老师真的是，难怪我师姐也对他大为的称赞，真的是人很 nice， 比我们学院的有一些老师要好太多了，我发现我又在拉一踩一。Anyway， 反正就是痛并快乐着，这段时间下来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没有这种独立做研究的能力，还是得需要师姐拉一把拽一把，动力倒是有的，就觉得不需要别人在背后推着我，就是反正都到这个阶段了，你再需要别人推着你，那可能真的你对这个玩意儿不感兴趣，我呢也是真的想要搞明白这做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是最科学的方式，但是这一路上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走弯路，可能走了很多弯路吧，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自己真的是很刻苦的在学习，但是无奈就是能力我觉得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进度会慢一点，然后这一路上也有很多人帮忙嘛，磕磕绊绊一步一步的搞出来一些小东西，然后现在就觉得做科研真的是太难了。 反正我先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 thesis 给搞定。有了目前的这个 SEM 的这个基本的基础之后，后面再去在上面再学一些别的，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容易了。就至少这个课我也一直想上，现在终于把它有机会上完了，还是很开心的。另外一门课 self-regulated learning， 他的作业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那个老师他是比较懂 instructional design， 他不太会一节课一直都是在讲，可能也是纯文的课程吧，一直在讲，其实对老师要求也特别高，你要肚子里有货嘛才可以一直在讲，然后一直在讲。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可能有些学生会走神啊或怎么样，所以我们的课堂安排基本上都是讨论讲 presentation 讨论讲，然后这样穿插着来，所以也不会觉得说三个小时很漫长啊怎么样，但其他老师的课可能就不太会有这种时间过得很快的感觉。然后因为这个课大概就六周左右，一个月半，作业呢老师说他也不会布置特别大的 project， 就有三次小的个人反思，两次小组讨论，还有一个 presentation， 但这个 presentation 比统计课的 presentation 也要相对简单一点，因为那个统计课的 presentation 是要你自己跑数据，自己提出研究问题，然后自己去尝试回答你的研究问题，然后做 discussion 之类的。但这个门课的 presentation 呢，就是你找一个实证研究的文章，然后就 summarize 他们的发现，然后最后再组织一个班级的讨论就行了，所以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包括我们 assigned readings 老师也说你不用那文章都读，你挑一篇重点来读，其他的看看摘要差不多就行了，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还好这门课压力不大，所以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我统计上。今天终于就是统计课上完了，我今天晚上应该可以早一点睡觉了，我觉得真的不能熬夜，我现在就是一点多睡，完全就是到一点之后你身体是累，但是你大脑就完全睡不着的，这两天就睡眠不够，然后第二天就很直接的反应在第二天一天感觉就真的就是废了。我现在就是录播课的时候会觉得旁边还放着一杯咖啡，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真的好累啊，这两天也没有体育运动，也没有跟得上，因为你睡不好你的身体就很累，你根本没有动力也没有力气去跑步，下次还是不要这样了。但是话虽这么说，但是每次自己有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结构给搞出来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有一个很惊喜的发现，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就特别的容易熬夜啊，坏习惯，大家不要学我。差不多就这样吧，下次再来更新夏季的一些感受。再额外说一点，我准备申请 co-op 了，我忘了上一次有没有播客当中有没有提及，但是我已经申请了一个，这个呢也是我们 co-op 那个 portal 网站嘛，那个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跟我专业相关的岗位，它是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下面有一个 Student Achievement Division， 反正就是安大略省教育部下面的一个岗位，什么 Online Learning。反正我觉得跟我工作经验以及跟我现在做的研究特别的匹配，我就觉得这个岗位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他如果不招我就是天理难容那种。那我自己写简历也是对着他们的那工作描述以及需要的能力来写的。反正我的简历发给朋友看，以及发给 co-op coordinator 看，他们都说很不错，我就发出去了。然后现在在等面试通知，他们在招三个人，我看了一下 applications 只有四个，所以我觉得至少得给我一个面试机会吧。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希望你祝福我能拿到面试机会，万里长征第一步，先拿到面试机会再说。如果我觉得能进的话，还是挺激动人心的，因为是在安大略省多伦多 downtown 市中心 ，co-op 一般都是四个月起嘛。如果能去多伦多去短住四个月，还是非常的开心的，换一个城市体验一下嘛。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 find.